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29日，狮子山隧道昨日起实施二通行，市民可透过智方便查阅是否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积金局提醒以供可扣税自愿性供款市民报税时填报。意大利总理称是否决定维持一带一路成员身份是言之尚早。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一的早上的8:12，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张凤平喺度嘅。今朝咧想同大家讲下市区重建嘅话题啊。咁其实咧就如果睇翻嘅话，市区重建局啦，2001年开始咧，其实佢哋去收购嘅旧楼嗰阵时咧，佢通常用呢个叫做同区七年楼龄一个基准嚟做一个基础嘅。咁啊。近年多次都話想找一些替代的方案噶啦。咁市區局市建局的行政總監韋志成早兩日就話，其實當初制定同區七年樓齡嘅補償機制嗰陣就冇深思熟慮，咁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啦，同埋冇持續性啊。咁市建局咧就會做一個詳細嘅研究，適時嘅時候就檢討。咁發展局咧之後都有係回應嘅，就話都唔排除未來有一啲檢視嘅空間。咁但係咧就話任何改變都要有充分嘅諮詢先。有立法會議員咧就質疑啦，有關嘅機制改動嘅話咧，就會係違反咗園區安置嘅嗰個原意嘅喎，減低咗市民去參與重建嘅意欲。咁大家覺得係點樣咧？即係你哋會唔會都同意？譬如好似係阿韋志成嘅講法、就是，就係啊，係咪應該用政府嘅公帑嚟到好似係資助咗某一啲嘅有業主嘅市民咁樣咧？咁，亦或是你都覺得啊，如果真係唔用呢個同區七年樓齡嘅？嘅尺價嚟到去做收購，可能真係會減低咗大家嗰個嘅參與重建嘅意欲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㗎。電話旁邊咧，我哋就揾嚟前市建局非執行董事、立法會議員陳家培同我哋講下呢個話題啊。早晨啊，陳家培。 早晨，張鳳平。 早晨啊，嗱，先問一下啦，你點睇啦？即係話想檢討呢個七年樓齡嘅補償機制，咁如果檢討嘅話，即係應該用啲咩方向咧？你會覺得？ 係咁啊，其實我自己喺即係剛剛就即係卸任啦。咁啊，其實喺我剛離開之前咧，我記得咧，市建局入邊其實都有一個討論。咁但係佢嗰個討論咧就唔係話即係呢一個七年樓齡嘅問題嘅。佢個討論就係關於市建局嗰個財政嘅問題啊。係啦，咁其實即係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實市建局係雖然即係攞咗我哋政府一筆嘅錢去注資，即係最開頭嘅時候，咁但係之後咧一路落嚟，佢都係需要去自負盈虧嘅。咁其實即係我諗上年開始啦，佢哋都已經即係喺度預算緊佢哋自己嗰個財政啊，係啦，因為其實佢哋早呢幾年咧，佢哋的而且確個財政係唔錯嘅，係做得幾好。咁其實都係受惠於我哋嗰、那個即係樓價係高嘅時候，佢哋就受惠啦。咁但係即係而家見到個我哋個樓價有所嘅回落之後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個擔心喺度咧，就係未來如果佢哋再係用一個咁樣嘅即係咁大筆錢去做一個補償嘅話咧，咁佢哋好難去再開展一啲好大型嘅項目咯，係啦。咁所以其實總監都有講過，佢哋都即係預計可能過一兩年開始咧，佢哋就係都要用一個長期借錢嘅形式咧，去做一個做翻嗰個補貼嘅。 嗯哼，嗱，講到咧，即係呢個嘅成本啦，同埋個開支問題嘅時候咧，其實都見到啊總監咧，韋志成咧都有計咗條數出嚟嘅。咁佢就話咧，就譬如舉例啦，用油旺區嘅嗰個收購價嚟計嘅話，佢話估個總收購價，若然係用翻七年樓齡嘅補償機制咧，咁嗰個收購成本就會喺10000億去到11000億左右啦。咁當中40%幾咧，就係七年維持七年樓齡呢個補償嚟嘅。咁所以佢就話計條數，如果係有4000至到5000億都是一个咁嘅额外补偿， 呢四千至五千亿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咁你又点睇呢个讲法咧？ 我諗佢應該係即係之前，其實我哋今一屆政府上場之後咧，即係都有一個好大嘅決心，係啦，去即係幫香港去造地啊、建屋啊，即係佢哋成日都講要提速、提效、提量啊嘛，係啊，咁啊，其實即係除咗一啲規劃嘅程序，佢哋而家我哋其實立法會入面都係做緊一啲簡化嘅修例啦，咁亦都係講緊好多譬如一啲大型嘅造地項目啊，即係好似係呢個中水填海啊，或者係北部都會區啊呢一啲，咁我諗佢講個四千五千億咧，就係因為其實之前都有一啲即係一啲報道出咗嚟咧，就係話啊，我哋如果要填呢一個即係交易州喺嗰個填海嘅話咧，就要用到三千零四千億啦咁樣。咁我諗佢即係即係如果佢係要咁 rough 咁樣去粗略咁樣去計，咁的而且確嗰個成本效益咧，你話喺嗰度起到嘅，即係做到嘅地出嚟，同埋而家佢喺油旺區做到嘅地出嚟咧，的而且確係即係蚊比同牛比啦，係咪？咁但係而家我哋即係唔好忘記，其實我哋而家講係市區重建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即係 ULA 都有一個責任，係令到一啲好舊嘅一啲社區咧，係即係改善嗰度嘅改善嗰度嘅環境啦，無論係樓宇又好啦，甚至乎係嗰、那個道路嘅暢達性啊等等啦。咁所以其實兩個唔同嘅概念嚟㗎，我覺得就好難去即係相提並論咯。咁但係的而且確，即係考慮到佢嗰、那個財政問題，如果佢其實咧，好老實講，呢個七年樓齡咧，用咗廿幾年啦，咁中間唔係話完全冇人討論過嘅，即係中間都有，即係我見啊總監話當初決定嘅時候係。即係未經過深思熟慮，咁但係其實咧都係經過喺立法會嘅一啲嘅審議程序嘅，咁但係中間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即係講法啦，譬如話你七年樓齡其實係咪都係某程度上咧就係間接將個樓價推高咗啊，係咪先？即係譬如好似講翻佢提出一個嘅最近嘅最新嘅一個例子，就係堅士里咁樣，咁堅士里嘅一個。舊樓嘅單位咧，其實佢即係要收翻嚟咧，都要成16,000-17,000尺啦。咁然之後佢再加埋佢嗰個即係再重建嘅成本的話咧，咁其實即係你推未來推出市場，你起碼即係冇20,000-30,000一尺都即係唔合理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唔同嘅討論都有嘅。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其實。佢呢一個時，即係呢一個時間，佢講出嚟咧，係一個即係非常初步，即係可能即係引起大家喺嗰個社會上多啲嘅討論啦，係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話要真係要走到去改呢一個七年樓齡咧，其實都要經過我哋立法會一個好詳細同埋好謹慎嘅審議咯。 其实如果是去到譬如审议或者真的要详细讨论的时候，你估可能在这里会牵涉哪一些持份者呢，影响到多少人呢，还有会不会即可能真的有些人担心就会减慢了市区重建的步伐？ 我都不排除的，的而且确即用了22年，咁呢一個基本上係我哋大家市民一諗就諗起 ULA 就係七年樓齡，咁其實即係呢一個即係如果你講起步伐嘅話咧，咁的而且確我哋嗰、那個好多好多樓宇咧，同我哋人口一樣咧，其實我哋嗰個老化嘅速度咧都幾快嘅，咁所以我諗兩者我哋要平衡咯，因為的而且確嚟緊即係越嚟越多樓宇佢嗰個結構問題啊，因為即係日久失修啊，係啦，咁其實講到。我聽阿總監講，其實佢唔係單純係講財政嘅，其實佢即係提呢樣嘢，佢背後都有一個理念喺度嘅，就係講嗰個樓宇嘅保養係啦。因為其實我哋你知啦，我哋即係的而且確香港以往咧係 好多小業主咧，佢可能只係關心自己個單位，未必係關心成座嘅樓宇。咁到而家為止啦，我諗我哋即係自己真係有一個去做好樓宇保養嘅意識咧，的而且確咧都唔係咁高啊。咁所以其實市建局除咗係重建個社區之外，佢哋都有一個義務或者係一個責任咧，係將呢一個每一個小業主佢哋對嗰樓宇保養嗰個意識係提高啊。 咁你覺得佢係？咁喺个赔偿嘅时候咧，即系我会好奇啦，就系如果佢赔偿嗰阵系按住个楼宇复修嘅程度嚟到去做一个赔偿，你又觉得得唔得咧？ 我谂每一个方案我都觉得值得去探讨咯。即系如果你话可以用今次呢个咁嘅契机系帮助到我哋嗰个市民个保养意识，我哋嘅小业主嘅保养意识系可以做埋嘅话，咁我觉得一石二鸟亦都可以是一个讨论，因为可以一个研究的方向咯，系啊。 嗯，好啊，多谢晒你，陈家沛，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陈家沛咧就系前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嚟嘅。我哋又揾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刘振刚。早晨啊，刘振刚。 早晨啊！ 嗱，先问一问啦，即系市建局提出话想检讨呢个七年楼龄嘅赔偿机制，你觉得咧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啦？同埋系咪一个即系合适嘅方向啦？ 我谂依家系个合适嘅时间同埋合适嘅方向嘅。我谂要搞清楚就系个检讨咧，就系希望即系将嗰个收购个成本可以即系略为降低，令到嗰个项目嗰个可行性提翻高啫。 嗯哼，如果你话而家合适时间同埋方向嘅话，亦都希望降低啲个成本。点解呢个时候你会觉得系一个啱嘅时间呢？因为都有好多其他嘅意见噶嘛，就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只要系去审视嘅话，可能用咗廿几年，大家唔习惯啦，同埋可能都会减慢咗大家想投入市区重建嗰个意欲噶嘛。 我谂我从个市场角度去睇啦，因为我哋从个测量师去睇嘅角度去睇咧，就系嗰个地价响过往呢大半年咧系有个好显著嘅回落。咁啊，因为多种原因啦，其中最重要咧就系嗰个利息咧就系显著地上升。咁同埋我哋嘅建筑成本咧都仲系未能够回落嘅，所以令到嗰个地价咧其实响过往呢几个月咧系跌咗好多。咁如果地价跌嘅话，你个收购成本系跌得好少，咁啊令到个项目咧根本就唔可能会发生到嘅。从个商业角度去出发， 嗯哼。咁如果检讨嘅时候，你觉得方向系点咧？即系譬如系一刀切讲紧话，而家唔系七年变做十年，定系十五年，定系有其他嘅调节嘅机制咧？ 我谂两个方向我都有，即系都有听到，即系市场上面有啲信息响到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個七年樓齡，即係跟翻呢個社會重建局個説法咧，就係因為令到嗰個收購成本好重，咁所以其中一個安排咧，就係將嗰個即係個樓齡嗰個年限咧，可能提高上去到十年，或者再高少少都未定。另一個可能係用一個即係視乎個樓齡多寡，即係。然后就去睇究竟系咪越多嘅话咧，可能嗰、那个即系调上去嗰个幅度就可能低啲，但系越新嘅话咧，就可能会多少少吓，少吓。咁呢个视乎，即系我谂可能要计一计数啦。即系社会重建可能会再详细啲计一计，然后佢推出个方案出嚟，等市民大众去再去考虑呢样嘢。 其实你讲的呢个建议我都见到有些测量师是有类似的想法的。他就说譬如举例就是50年楼龄以下的可能就维持都是7年楼龄的补偿。50至60的话那就是用10年的楼龄了。60年以上的话就变成13年的楼龄来去做赔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现在有没有初步你们了解到市场的状况，真的若然按这样的机制的话，其实争紧那个数争紧有几多咧？即系七年、十年、十三年。 我谂嗰个大方向，我哋首先要咁样去睇一睇咧，就系、是、话，无论我哋调升嗰个情况去到十年啊、十三年或者再高啲啦吓，咁就要有个客观嗰个事实要睇咧，就系、是、究竟呢个咁嘅收购价对嗰啲业主嚟讲，系咪能够吸引到佢肯卖翻俾市建局？因为好多时我哋见到喺旧区咧都仲有唔同嘅业主啊，亦都有部分可能系投资者喺度啦。 但如果對業主嚟講，我要賣咗個單位俾市建局，佢都要揾個地方搬。咁究竟佢搬唔搬到呢？佢係咪搬翻去一個即係好舊嘅單位，或者可以係改善到生活？我哋近呢即係近年見到市重建局係可以好即係較為順利去做到好多唔同嘅項目，就是、因為嗰個七年樓齡咧，令到好多業主係搬到啊。咁所以我諗要調升嗰、那個即係樓齡嗰、那個階梯嘅話咧，都仲要去考慮翻個市場現實，究竟嗰、那個收購價咧？是不是足够吸引令到那个项目可以顺利 出现、 嗯、其实呢我都见到韦志成有讲过呢，就说其实现在是不是这么多业主都一定要这么坚持园区安置呢？若然是转去其他地方，譬如接下来可能比较多、土地房屋供应到的北部都会区、啊、或者明日大屿、啊、这些又是不是一些可行的方向，即未必是园区安置，你又怎么看 呢？我想那个、市场现实就是业主收了那个、收購價或者嗰個賠償之後，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啊、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喺園區嘅話，當市建局一走出嚟話去即係做一個項目嘅話咧，其實當區嘅樓價咧係會即係有個比較明顯嗰個升幅喺度，因為多咗業主有錢喺度咧，去喺當區去揾翻嗰啲單位。咁但係我諗啲香港嘅業主亦都係点讲实际嘅，如果嗰个价钱升得较为多嘅，佢亦都可以去考虑响其他区域去揾佢嘅单位。但系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好多如果系尤其是住得好耐响当区嘅居民或者市民咧，其实好多时就系响嗰个社区上面有个好即系深厚嘅感情，所以佢哋未必想搬离个社区，系有个原因响度嘅。 嗯、其实市建局都有讲过咧，就话啊、因为而家用翻一个同区楼龄七年嘅一个补偿机制咧，其实就好似帮咗嗰啲即系冇谂住去复修自己栋楼，正喺度等紧可以重建啦咁样嘅嗰啲业主。咁其实你又觉得如果话佢哋个楼宇复修程度同个赔偿机制，大家可能有一个嘅连结喺度嘅话，有个比例譬如佢系复修得好啲，可能个赔嘅价钱又唔同嘅话，你觉得呢啲？是不是考虑的方向、 我想这个考虑真的有、就是、要再 深思熟虑，究竟怎样去定义究竟那栋楼那个维修保养的质素，我想这里、就是、都挺考那个定义啦。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香港我们由五几年开始有分层大厦，其实当年呢是没有想清楚怎样去集合啲业主那个、心思或者是那个能力去做成栋楼的维修啊保养啊。咁所以这个问题都几即是由最初我哋做分层楼宇出嚟、 啊、 已经带出嚟㗎啦。 理解，多谢晒你刘振刚。刘振刚呢就是香港测量师学会嘅前会长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狮子山隧道实施二通行之后首个翻学翻工日，进入朝早七点繁忙时间之后，狮隧往九龙方向的车流量逐渐增加，大批市民坐车翻工翻学。中同右线的行车速度一度放缓和出现车龙，而往沙田方向的车流明显比较少，交通大致畅顺。大部分驾驶人士熟习新收费模式，驶近收费亭的时候直行直过，没有停低，只有几架巴士、货车和电单车在收费亭附近收慢速度，有工作人员马上上前挥手示意前行。运输处处长罗淑佩昨日在个人社交网站形容，今日繁忙时间是真正的考验，当局不会松懈，希望一切平安顺利。中文大学的多个科研项目在2023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一共获得26个奖项，包括6个评审团加许金奖和2个金奖。其中一个获奖项目是强力可穿戴人造肌肉，使用者可以透过穿戴在手

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科大教职员宿舍对出。咁后少少嗰段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繁忙，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狮隧咧就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咁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隧嘅收费广场啦，就千祈唔好停车或者系慢驶。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咧就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觉得社会对好妈妈的定义， 而家好多人咧都系由自我牺牲嘅角度去解释母性。母爱，当你有细路，就要为佢嘅利益去牺牲你自己嘅全部，牺牲得越多，你就越伟大。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CIBS 人人广播。 出街吃饭， 食素饮食失调， 生酮饮食真系咁好， 做个健康快活人。 营养学家关国华， 咁我哋经常都会食豆腐啦。豆腐除咗有高钙质之外咧，其实佢有丰富蛋白质。老人家食豆腐咧，仲可以帮助到佢少啲肌肉流失嘅。 CIBS 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5月29日，狮子山隧道昨日起实施已通行，市民可透过智方便查阅是否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积金局提醒已供可扣税自愿性公款市民报税时填报。意大利总理称是否决定维持一带一路成员身份是言之尚早。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就嚟去到八点大八啦，继续有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市建局啊，话咧系会嚟紧会研究啦，亦都系希望适当嘅时候咧，就去检讨呢个七年楼龄嘅嗰个嘅收购价嘅咁。咁啊，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倾下嘅。早晨啊，系咪有袁先生喺旁边啊？早晨，袁先生， 多谢吓，系啊。我想話咧，香港有好多五六十年舊樓咧，亟待呢個重建嘅。但係咧，市重建局咧過去工作做得太慢啦。我希望啊，將呢個市區重建嘅工作咧，能夠分擔分派俾其他地產嘅公司啦，即係建築公司之類咁嘅啦嚇。佢哋有咁嘅。權力同埋工作去做呢個重建工作啊，係啦。 咁如果而家市建局佢話咧，即係喺個收購價上面咧，唔係用一個七年同區樓齡作為一個基準嘅話，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係佢做得差啫，可能其他地這個地產公司或者咩啦建築商啦，佢願意出咗兩年或者三年四年咧嚇，唔使做七年啊，人哋賺錢啊嘛。你哋唔識做啫嘛，係咪啊？ 好啊，多謝曬袁先生。 多謝袁先生的分享啦。咁我哋同阿袁生傾到呢度先啦。咁除咗係頭先講到咧市區重建局嘅一啲建議之外咧，其實今日都想同大家講下天氣喎。咁首先咧都見到而家出邊咧室外氣温27度啦，酷熱天氣嘅警告咧係現正生效啊。咁而天文台咧喺上個星期五咧就話啦，有一個嘅新嘅提醒啊，咁就係話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嘅時候，如果氣温咧普遍又去到一個極端程度，即係攝氏35度或者以上咧，就會透過應用程式就發出一個特別嘅天氣提示。咁佢哋話咧，因為總部舊年咧有15日都係錄得最高氣温喺35度或者以上嘅，係有記錄以嚟最多嘅一年。咁而隨住氣候暖化咧，咁估計今年嗰個平均温度咧都會係偏高。咁所以咧，即係都有一個咁樣嘅新嘅提醒出啦。佢仲講埋咧，就話預計可能今個星期二三咧，市區嘅最高温度都去到34度。左右新界的气温可能会更高，就提醒市民要做好防暑的措施。究竟这个新的提示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来的呢？我们要怎样注意呢？我们就请来天文台代表和你谈一下，有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电话旁边的。早晨，杨汉贤。 哎，早晨，主持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不如先问一问，刚才都讲了，就说有两个的情况都同一时间发生的时候呢，就会发出这个极端酷热天气提示的。那其实是是不是会提早就告诉大家听准备会发出啦，定怎样？我们如果见到有这个提示的话，其实又有些什么要准备的啦？ 你讲得没错啊。或者等我先交代一啲背景資料先啦，咁隨住個氣候持續暖化咧，氣温咧就有一個明顯上升趨勢啦。咁去到極端程度，熱到極端程度日子咧，亦都有增加嘅。其實睇翻舊年嘅數字咧，個酷熱天氣咧個日數總共有成52日，其中咧就有15日咧氣温特別高噶，可以話去到極端嘅程度，咁係有記錄以嚟最多嘅一年。所以咧，就天文台因應呢個極端高温嘅情況咧，就喺上星期五啦，即係5月26日咧，就正式就推出咗一個叫做極端酷熱天氣嘅特別提示。咁啊，而且同時咧，亦都更新咗酷熱天氣警告嗰啲注意事項，包括一啲具體嘅防暑措施等等。咁啊，呢度想講多一句咧，就係個極端酷熱天氣呢個特別提示咧，就係會跟住個酷熱天氣警告咧，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會發出嘅一個特別提示嚟噶。 嗯哼，咁如果发出咗呢一个嘅特别提示，其实即对于市民嚟讲啊，咁又多咗一个提示，其实系有啲咩作用嘅？天文台系希望透过呢提示系做到啲乜嘢嘢，提醒边一啲人啊咁嘅。 嗱，咁啊呢个极端酷热嘅天气嘅提示咧，就其实咧就发出嘅时候咧，我哋就系指大概香港嘅气温咧普遍咧就会去到一个极端程度啦吓，即系35度或以上。嗱，呢個35度咧，其實就係利用咗天文台長期氣温嗰個記錄排名咧，亦都計到出嚟噶。咁簡單嚟講咧，就呢個35度咧，其實與排名嚟計咧，就係一個極高嘅位置。嗱，咁咧其實講翻轉頭咧，市民咧就一定要留意噶。每逢天氣變得炎熱嘅時候咧，其實都某程度有啲中暑嘅風險。嗱，無論喺酷熱或者極端酷熱嘅情況底下咧，個風險咧就會更高。咁所以咧就最重要咧，其實就係大家要增強防暑嘅意識啦。咁做好啲防暑嘅措施，咁啊就盡量避免或者減低中暑嘅風險噶。嗱，咁啊天文台推出呢個特別嘅天氣提示咧，新嘅特別提示咧，就係咧要提醒市民要注意極端酷熱天氣啦。咁採取相應嘅預防措施，嗱，例如咧要時時留意住身體嘅健康狀況啦。就確保住有冇充分嘅休息，咁特別係要飲多啲水啦，避免身體咧就過分受熱。嗱，若果真係感覺到唔舒服咧，就要盡快睇醫生啦嚇。咁另外提一提咧嚇，較容易中暑嘅人士咧，就要特別留意添㗎。 咁有邊一啲咧係較容易中暑嘅人士？ 嗱，根據衛生署俾我哋嘅資料咧，譬如話長者啊、孕婦啊、BB 仔啊、細路仔啊。一啲長期嘅病患者，譬如話心臟病或者高血壓嘅患者咧，咁另外就係一啲過分肥胖人士咧，其實都係屬於較易中暑嘅群組噶。 其實咧點解會即係頭先我聽到你講話啊，雖然係有特別有10幾日咧，佢係會特別熱嘅，咁所以咧就可能有機會即係想再提一提市民啦。不過都可能大家市民都會好混淆啊，有好多唔同嘅提醒啊、警告喺度啊。譬如講到話暑熱指數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會好多嘅混亂咯。即係點解都天文台會覺得係有需 需要在特別熱的時候再提一提市民呢？那個用意其實是怎樣的呢？還有怎樣避免到市民可能會很混亂？ 其實簡單來講呢，就無論去天氣警告或者這個剛才講這個特別提示呢，都是以氣溫為準啦，或者我交代返多少少背景資料，大家可能就會明白多啲㗎啦。其實呢，睇返呢啲所謂嘅極端酷熱嘅天氣呢，以往真係比較少出現嘅。譬如我哋睇返啲長期嘅變化，譬如喺91至到2020年期間30年裏面呢，呢長期嚟計呢，平均呢一年呢，其實呢以往呢只有0.8日，即係一日都唔到嘅呢種極端嘅酷熱嘅情況嘅日子。咁但係呢比較近年啦，譬如最近嗰十年喺2012至到2021年期間呢，我統計過呢啲極端嘅日數呢就明顯增加咗㗎。咁平均每一年呢就已經升到去有成 2.2 日。咁就再睇返舊年呢就比較係特別添啦，舊年一年裏面呢就已經出現咗15日，係有記錄以嚟呢最多。咁所以呢個呢其實某程度上係一個即係一個警號啦，咁所以天文台都因應呢個咁嘅氣候變化嘅趨勢呢，就推出咗呢個極端酷熱嘅呢個特別嘅提示出嚟。咁作用呢其實都係想提醒返市民呢要增強返防暑嘅意識啦，咁盡量減低呢個中暑嘅風險咁解一。 我見呢即係天文台上個星期呢介紹呢個極端酷熱天氣嘅提示嘅時候呢，都有講話估計今個星期個天氣呢都比較熱嘅。而家嗰個嘅預測係咪都係咁啦？有冇機會今個星期可能就已經會出呢一個極端酷熱天氣提示啦？ 係啊，你講得冇錯啦。嗱，而家咧其實就熱帶氣旋馬蛙咧嚇，佢強度咧就會仍然維持喺強颱風嘅個程度啦。就佢喺西北太平洋嗰邊啦。不過我哋預計咧，嗱，受到馬蛙嘅外圍嘅下沉氣流影響咧，華南沿岸嗰天氣咧就嚟緊幾日都會持續酷熱噶。咁日頭氣温咧就係真係有機會可以去到極端嘅程度。咁提醒大家啦，其實今朝早呢天文台已經係發出咗呢個酷熱天氣警告㗎啦，而且呢亦都提醒大家呢啲高温天氣呢係會持續㗎。我哋而家展望呢，香港嚟緊嗰幾日呢都會係繼續酷熱啦，特別呢就係聽日星期二或者後星期三呢，我哋嘅市區嘅氣温呢就可以去到34度或以上，新界呢有機會再高多2-3度添。咁所以係再次呼籲大家呢要提高警惕，咁多啲補充水分啦，咁做足啲預防措施。 你其實咧有冇話啊嚟緊啊，可能咧即都會見到嗰個氣温今年係咪都係會越嚟越高？其實預計咧會出到呢個極端酷熱天氣提示嗰個機率高唔高？ 嗱，個別日子咧嗰個温度有幾高咧，我哋去近身咧就可以預測得到啦。不過咧，我哋睇翻成個趨勢啦嚇，隨住氣候嗰個持續暖化咧，我哋預計今年咧即係2003年全年嗰個平均氣温咧都係偏高噶，咁啊達到最高氣温紀錄頭十位嘅機會咧都係高噶。 最後咧都想幫啲工友可能問一下，因為咧即係頭先都講啦，暑熱指數咧其實就同個氣温咧又唔係即係一定係一樣噶嘛。咁所以譬如就算可能見到呢個極端酷熱天氣提示，但係有機會暑熱指數咧都未夠30，佢哋都唔會即係工友嚟講咧都唔會有一個休息嘅時間。其實點樣係咪天文台呢方面會唔會做多啲宣傳推廣？點樣令到大家可以分得清呢兩樣嘅概念啊？ 其實嗰個暑熱香港暑熱指數咧，就係一個指數啦。首先嚇，佢咧其實就包含咗即係無論係嗰、那個氣温之外咧，仲有睇埋個濕度啦，或者個風嘅流動啦嚇，空氣嘅流動啦，同埋太陽嗰個熱輻射，即係太陽即係曬唔曬嗰樣嘢喺裏邊嘅。咁所以本身佢一個指數啦，就唔係一個氣温嚟嘅。咁咧就呢個指數高低咧，亦都受好多一啲因素影響啦嚇。譬如話，我舉個例子啦嚇。譬如話，如果嗰一日咧嗰個濕度比較低啲嚇，太陽咧又冇咁猛咧，風或者又大啲咧，咁個指數咧自然就會低啲嘅，因為佢係反映翻整體佢對於人體嗰個受到嗰個暑熱壓力嘅。咁調翻轉啦嚇，如果話嗰日濕啲，咁陽光猛啲咧，咁個風力弱啲嘅時候咧，那個指數咧亦都有機會較高啲嚇。咁所以咧就同個氣温本身咧就即係兩個概念嚟嘅。我最後提醒大家啦嚇，若果喺炎熱天氣底下或者高温工作環境要工作嘅人士咧，最好咧都係參照翻勞工處嚇，即係最近發布嗰個 防預防工作時中暑的指引，咁啊咧就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咁啊最穩陣啦。 好啊，多謝曬你楊漢然，同你傾到呢度先。楊漢然咧就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嚟嘅。咁既然講到咧工友喺室外工作嘅嗰個情況係點咧，我哋都請嚟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同我哋講下呢個話題。早晨啊，周小松。 早晨，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啊！嗱，头先咧都问过天文台方面啦，即系譬如我哋而家见到有个新嘅极端酷热天气提示，咁但系咧就都头先讲啦，就系同咧暑热指数咧系唔一样噶嘛。咁而家咧，如果工友真系要工作嘅时候要有额外嘅休息时间咧，就要跟翻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啦。咁其实即系根据你自己对于工友们嘅了解，雇主、雇员都好啦。其實兩個不同的提示對他們來說，即是有沒有機會造成一些混淆，或者 你留意到的情況是怎樣的 呢？首先呢，我覺得勞工處這個年份推出來這個暑月的指引呢，就是就著那個暑月天氣下的工作安排的指引呢，這個是好的，是一個好的開始，因為他肯呢，他用一個相對比較客觀一點的指標去推動啲僱主咧去安排嗰個有關工作嘅人士嗰個工作同埋小休嘅時間，所以呢個係好嘅開始嚟嘅。咁但係咧，我哋一直都提意見俾勞工處啦，就係呢一個按照基於個暑熱指數而發出嘅呢一個暑熱天氣警告咧，其實佢未必能夠完全咁反映到個別嘅工作環境佢嗰個熱壓力嘅情況嘅，未必能夠準確反映得到。嗱，譬如話，因為佢依家嘅暑熱指數咧，只係按照翻個京士柏地區一個點，咁其他其實工作環境嘅嘢咧，千千萬萬啦，就有啲咧就喺露天嘅地方，太陽直曬，又石屎地板，譬如話停機坪啊嗰啲地方咧，當外界嘅氣温唔係好高嘅時候，停機坪佢嗰個氣温都係相當之高嘅。你有譬如話一啲冇空調系統嘅中式廚房入邊，有一啲啊環境好嘅當然冇問題啦，有一啲咧環境比較差、通風又比較差嘅廚房入邊咧，佢亦都係未必呢個暑熱指數可以反映得到嘅，因為佢入邊咧有好大嘅白熱源喺度啊。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呢一個天文台勞工處呢一個暑熱警告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好嘅開始，但係未必能夠反映到所有工作環境嗰個熱壓力嘅情況。所以我哋都建議過勞工處咧，當天文台有發出呢一個極端高温嘅警示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作為一個第二個條件，可以直接咧按照呢一個極端高温嘅提示咧，直接去發出工作嘅嗰個三個顏色啦，黃、紅、黑。同呢一個掛鈎，譬如話你去到35度嘅時候，就直接就掛紅色，即係舉例啫嚇。咁或者再高啲去到38度，直接掛黑色，即係應該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咧，咁先至會其實就會更加客觀少少，可以反映到唔同工作環境嗰個壓力嘅情況。 即係你又覺得可能嗰個嘅極端酷熱天氣提示咧，既然都出咗嘅時候咧，就可能啊喺個氣温再高啲嗰陣，其實咧就應該咧同翻嗰個嘅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咧，可能呢度咧都有啲掛鈎先至得啦。咁大家唔知道聽眾朋友又點樣睇咧，或者觀眾朋友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講下你嗰個諗法嘅。喺出邊好熱嘅時候咧，係咪應該即係既然都已經極端酷熱天氣提示，是不是都應該要有一個額外休息時間？我又問一下周小松，剛才你都說是其實應該要多個掛鈎了，實際上你留意到工友在戶外工作了，氣温已經去到35度或以上的時候，你留意他們那個的情況是怎樣呢？即是是不是已經是很熱，或者那個中暑的機會已經很高，是需要額外休息，還是怎樣的？ 是的，因為在戶外工作，尤其是太陽直曬下面那些環境呢，實際上他們工作的危險性是很高的。但是呢，就關於那個休息時間的安排呢，就是這個指引當然就相對就即、就是他會安排得仔細一點啦。但是呢，就你如果在看建造業比較多啦，在外面落石屎啊、砸鐵啊那些，但是建造業議會本身呢，他已經有一個暑熱天氣下面的工作指引在這裡，按照他的工作指引呢，他都建議過有兩段的休息時間， 即係喺夏天咧有兩段嘅，佢就唔需要去睇今日係唔係發出咗警告，佢冇呢啲咁嘅警告嘅時候咧，佢都建議有兩段上晝同下晝兩段嘅分別係15分鐘同半個小時嘅一個休息時間，所以可見咧就好多僱主其實都明白嘅，喺天氣熱嘅時候，工人咧係需要去休息、去飲下水、去補充啲體力。當然咧，如果係某一啲天氣特別係濕熱嘅，即係特別係熱嘅時候咧，佢係更加需要頻密少少嘅一個休息。比較，但係嗰呢種情況咧，按照我哋天文台嘅資料睇咧，佢就唔會持續時間太長。由過去嗰一兩個星期咧，勞工處發出嘅嗰個屬於警告嚟睇咧，佢都係一個鐘頭起啊，兩個鐘頭止，唔會即係冇話持續太長嘅時間。所以我相信咧，僱主依家主要係難以適應佢呢一個比較複雜嘅一個指引嘅安排。但係當一當適應咗之後咧，我相信佢唔係太難安排嗰個休息時間嘅。 頭先周小松咧都有講話啊，我哋即係你話希望咧，即係將嗰個氣温嘅高低咧都納入去嗰個嘅預防中暑嘅指引入邊啦。咁其實而家你話同政府傾過，佢哋個初步反應係點樣啦？即係有冇機會係都加埋落去啦？ 我哋就即係當天文台講過，因為佢傾緊呢一個暑熱指引嘅時候咧，天文台就未曾有個消息話會發出極端高温嘅警示。咁當佢傾極端高温警示嘅時候咧，佢已經基本上喺度諮詢都完咗啦。其實我咧就希望勞工處呢一個指引咧，其實推出嚟之後，佢就話兩年會檢討啦。但我覺得兩年太耐啦，即係你經過一個暑期，即係依家啦，依家五月至到九月或者十月啦，經過一個嘅暑期之後咧，我覺得就應該係要檢討噶啦。咁、那個檢討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可以睇翻轉頭啦。我哋整個嘅按照呢個指引嗰個休息安排係如何啦，實施得好唔好啦？工人中暑嘅情況係點啦？同埋咧，天文台發出嘅嗰個極端高温同佢嘅暑熱指數之間嘅關係，會唔會咧極端高温嘅時候確實係好多中暑嘅個案，但係咧佢天文台嗰個暑熱指數咧又維持喺30以下。令到勞工處咧又冇發嗰、那個嗰三個顏色嘅警告嘅時候咧，變咗就呢一個警示系統可能就會少少咧脱離咗實際，所以我自己建議咧就喺第一個暑期結完結之後咧就要馬上進行檢討啦。 其實咧頭先你講話而家就未有一個暫時未去到檢討啦，亦都未有喺個指引入面包咗呢個嘅極端高温嘅嗰個情況啦。咁你覺得現階段咧，就算未有指引嘅話，僱主見到呢個極端酷熱天氣提示，有冇啲咩需要做呢？ 其實咧就依家勞工處好，我都聽得到咧，就呢個指引推出嚟之後咧，好多僱主朋友，尤其是工程界嗰啲僱主朋友咧，都講哇好複雜啊，根本執行唔到，或者會影響佢嘅工程嘅進度。其實我覺得咧，呢個係兩方面睇啦。就如果我哋能夠嚴格執行呢個指引，佢其實佢有一啲安排咧，係可以令到嗰個休息時間咧去降低嘅，即係去減少個工作時間嘅。點樣做佢可以減少嗰個指引嘅建議嘅休息時間咧？就係要做一啲措施啦。譬如話你室外工作嘅，你做一啲嘅遮陰嘅設施啊，即係做個棚喺度，有啲遮陰設施一路做一路遮住，呢個咧係可以減少15分鐘嘅休息時間嘅。另外咧，如果同時提供一啲嘅降温嘅設備或者通風嘅設備，譬如話俾佢孭把風扇仔啊，或者咧係有一啲嘅冷凍衣啊，甚至乎嗰個地方可以用一啲牛角扇咁吹大啲風啊，即係呢啲措施同時做之後又可以減翻15分鐘休息時間。所以呢啲措施就有利于促进嗰个工作环境，佢嗰个压力去降低啦。 好啊，多谢晒你，周小松，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周小松咧就系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大家对于呢一个暑热嘅问题，大家有啲乜嘢嘅谂法咧？有一个极端嘅酷热天气提醒，咁大家又觉得系咪可以提到你哋休息咧？打嚟18723111。 2023年5月29日，狮子山隧道昨日起实施二通行，市民可透过智方便查阅是否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积金局提醒已供可扣税自愿性公款市民报税时填报。意大利总理称是否决定维持一带一路成员身份是言之尚早。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先提提大家，今日上昼八点到夜晚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咧，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咁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到咧，就系市区重建嘅话题啦，同埋咧就系讲到话咧，天文台啊喺上个星期五开始咧就会当呢、这个。嘅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而且咧係嗰個氣温咧高過35度嘅時候咧，咁就會發出一個極端酷熱天氣嘅提示啊，提提一啲咧可能有中暑風險嘅人士咧，要特別關注自己嘅健康啦，同埋嗰個嘅安全係點樣。咁我都見咧，其實佢哋特別咧都有同到長者安居協會咧就一齊做個記者會，就講到話啊，其實長者咧都要去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嘅。咁究竟係咪長者都係一個即係比较容易中暑的群体呢？点解呢？有啲咩可以提下佢哋嘅呢？我哋电话旁边揾嚟长者安居协会资讯科技研发总监袁文光呢，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㗎。如果大家有兴趣参与嘅话呢，可以打嚟1872311嘅。早晨啊，袁文光你好。 你好，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先问一问啦，其实而家呢即天文台嗰个嘅讲法呢，就话呢个嘅提示呢就将会系用一个嘅应用程式，就喺个应用程式嗰度呢就发出一个特别天气提示嘅。其实对于长者嚟讲呢，即嗰个嘅作用有几大呢？ 呢个当然有帮助啦，因为会收到个讯息，但係亦都明白不是所有長者會用這個智能手機 App 的，其實所以我們都很鼓勵就是長者的家人呢都幫幫手，如果你收到類似的訊息呢都去關注一下他自己的長者。 如果是家人都可能譬如未必幫到手，或者我只是想知道怎樣用，其實現在你們協會會不會都提供一些協助或者幫手推廣這樣？ 會的，因為如果天文台真的發出這個極端酷熱的信號的話呢，其實我們會收到啦，那就我們就會會有這個叫做愛心提提你的語音提示呢，就會發放俾我哋嘅用户嘅。 而家咧我見到咧，即係衞生署就提醒話，長者、孕婦、嬰兒、小童、長期病患者呢啲咧，即係都係比較容易中暑嘅群體啦。咁長者都係其中一個。其實即係你哋嘅留意到點解佢哋會係比較高危嘅群體啦？同埋有冇話邊一類型嘅長者啊，或者家屋企環境係點樣嘅長者會係最高危嘅咧？ 一般嚟講咧，其實長者可能他們多數是室內啦，就會空氣如果不是太流通的話呢，悶熱的天氣呢對他們的影響是比較大一點的。所以我們都建議他們如果盡可能呢都在一些比較空氣流通的地方來到休息或者是活動會比較好一點。 在室內為什麼會空氣不流通，就是那個關聯你留意到他們通常遇到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很可能都是同翻啲長者的居住環境拉上大啲關係嘅。可能地方即係香港一般嚟講，地方都係比較樓多啊，狹窄少少，咁就空氣方面嘅就流通的程度是一般是比較低一些 的。我都看到有些報道呢就寫說可能有些長者你住的地方呢都是一個沒有冷氣的環境，都可能有機會造成剛才你說的空氣不流通這個情況，是吧？ 沒錯，你說得很對。 另外我都看到呢，即一線通平安中呢那個的熱線其實都收即都收到不少的求助，有沒有最新一些數字去到今天可能有多少單的求助，通常是涉及什麼內容的比較多呢？ 其實到今日為止呢，其實我們都接近3000宗的了，但是內容來說是很多類型的求助都有的。我們留意到的是那個數字是多了，但是我們未必可以直接將它跟這個天氣拉上很大的關係，因為天氣熱有可能會引發其他長者一些長期病患啊、頭痛啊、不舒服啊，諸如此類。 比較起上嚟咧，即係嚟到5月29號有接近3000宗嘅求助，同往年咧嗰個數目個分別係大唔大，定有冇多咗少咗，定係都係持平㗎啦？ 數字是差不多的，是輕微地多了一點點，我 們所以其實可能如果要分析的話，其實都是跟過往差不多，但是你有沒有留意譬如他們求助的那些項目有沒有什麼不同了的？ 多數都是他們會覺得不舒服，頭暈啊，即是一般的痛症咁咯，其實係。 嚟緊咧，即天文台都預計個全年平均氣温會偏高嘅。你哋有冇一啲建議俾長者，即係譬如點樣去避免中暑，或者屋企人留意到啲咩情況，可能就要特別關注一下佢哋啦。 正如剛才咁講咧，如果即係屋企人會都知道，天文台發出咗呢個極端酷熱嘅警告嘅話咧，就應該多啲去關注一下自己嘅長者，打電話俾佢啊，或者去探一探佢。咁就亦都建議啲長者咧，就著啲鬆身啲嘅衫啊，透氣啲嘅衫。咁就唔好喺即係酷熱嘅情況之下，喺即係例如係之中午啊太陽晚嘅時候咧，就外出活動咯。建議佢盡可能都係一早或者一晚嚟到出去咯。 其實咧，而家有啲避暑中心噶嘛，即係你哋建唔建議長者可能去呢啲中心嗰度去避暑咧？ 這個會係一個很好嘅方法嚟嘅。咁如果佢屋企真係未必有冷氣啊，或者係即係比較悶熱嘅話咧，都可以去呢一啲公共嘅避暑設施度嘅。 但我留意到好多都係夜晚先開放噶，即係你見到係咪咁樣噶？咁使唔使有啲咩調節喺呢度？ 是的，咁可能即係一個折衷嘅辦法，可能去行下商場啊，咁都有冷氣嘅，都會比較通爽啲嘅。 咩地協會會唔會可能都即係呼籲長者用多啲，譬如社區中心或者長者中心，或者你哋會唔會有呢啲方面嘅資源可以提供到俾佢哋，等佢哋都可以避下暑咧？ 有噶，如果佢哋即係有唔舒服啊，或者係有任何情況可以。按我哋嘅平安鐘啦，咁我哋嘅同事就會建議佢去一啲適當嘅地方嚟到透涼啊，或者避開啲炎熱嘅天氣咯。 好啊，多謝曬你，袁文光。袁文光咧就係長者安居協會資訊科技研發總監嚟嘅。咁頭先咧就同佢講到咧，就係而家喺一個天文台咧會發出一個極端酷熱天氣警告提示嘅情況底下嘅話，咁可能佢就呼籲啦，如果屋企人咧就要特別關注下長者嗰個情況啦。咁嗱，天文台嘅講法咧就係嚟緊咧就會係因應住咧極端高温嘅情況咧。出多咗所以咧就系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嗰阵咧，如果气温普遍咧都会去到极端程度，即系35度或者以上咧，天文台就会发出一个特别嘅天气提示噶啦，亦都会系透过佢哋嘅流动应用程式咧，就系会发送一个通知，提醒大家咧喺一个极端酷热天气底下咧，要采取相应嘅预防措施。大家点睇咧？咁你哋有冇话即都留意住？有冇 download 到？有冇下载佢呢一个应用程式去提？出嚟嘅嗰啲天氣嘅提醒，會唔會都留意住咧？有冇工友可能都真係覺得啊，如果提咗你嘅話，你可能去做一啲預防中暑嘅措施，有冇作用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你嘅諗法嘅。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同大家講下其他嘅話題。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贝佐斯的数字帝国是一本揭示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Jeff Bezos 是商业哲学和领导风格的书籍，由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作者拉姆·查兰 Ram Sarum 所著，于2020年出版。这本书通过对贝佐斯深入的采访和对亚马逊的分析，展示了这间电商巨头是怎样从一间卖书的网站发展成为一个涵盖零售、物流、云计算、人工智能、媒体等多个领域的全球性企业，以及贝佐斯是怎样塑造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怎样在公司驱动不断创新和扩张的。 这本书不单止讲述了亚马逊从创立到成为全球最大电商平台的历史和事件，还深入探究了贝佐斯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以及他对公司的愿景和战略。他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且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可以从中吸取贝佐斯以及亚马逊的成功秘诀以及失败教训。同时书面亦都并不回避贝佐斯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挑战。 例如员工福利、税收规避、反垄断调查、隐私泄露等等，并且分析他们应对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与方式。除此之外，这本书还客观地评价了贝佐斯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企业在社会、环境、税收、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责任，从多角度展现了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价值观以及社会责任。 贝佐斯的数字帝国是一本全面而且深入的商业传记，令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改变了世界的企业家和他创造的企业。这一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亚马逊的过去和现在，亦都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亚马逊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贝佐斯的数字帝国》，作者拉姆·查兰，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1872311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咧，千禧年代啊，时间咧嚟到9:05啦，同大家咧又讲下其他嘅话题啊，关心下照顾者嘅支援系点样啊？嗱，上个星期咧就见到屯门南地啦，发生咗一单嘅轮上命案嘅，咁就系60几岁嘅爸爸咧，怀疑就系因为不堪照顾先天有脑病39岁嘅女女佢有嘅压力啦，咁所以又企图咧想用个胶袋笠住女女个头嘅，咁佢个太太咧发现啦，并且及时系制止咗嘅，咁但系咧。这个爸爸之后就留下了遗书，跟着就离开了屋企，其后就在屋苑的会所吊颈身亡。这件案件发生之后都令大家就再关注照顾者的支援。有立法会议员都批评就说政府现在对照顾者的支援不够，呼吁有需要的市民向社区家庭服务中心求助，梳理一下情绪。我们其他嘉宾又怎么看呢？今天就找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世荣和我们谈谈这个话题。早晨，李世荣。 早晨啊，咁多位主持，咁多位听众。 早晨啊，其实咧都留意到，除咗上个星期嘅呢一单命案之外咧，其实呢半年都有唔少啲照顾者怀疑系不堪压力沉死嘅个案嘅。咁你见到其实系反映咗啲咩啦？你估其实嚟紧会唔会可能都仲有呢啲个案咧？ 绝对系反映咗，即系已经响起咗一个警号啦。咁啊，呢个都唔系警号咁简单，我形容为10000火急噶啦。咁啊，照顧者咧，其實就得唔到一啲適切嘅，譬如喺心靈上嘅支援啊，可能技巧上啊，同埋經濟上嘅支援咧，咁可能一時睇唔開咧，就會做出呢啲即係行為啦，悲劇咧就往往就咁樣發生。我自己睇咧，呢啲 case 似乎都即係唔係個別嘅個案啊，可能係已經係普遍照顧者而家面對緊個逆境啦，咁所以。即係政府係需要用翻一個緊急嘅處理，去睇下推出一啲支援嘅措施，咁先至係可以慢慢舒緩到即係照顧者嘅壓力啦。 嗯哼，咁你又形容咧就話要緊急處理啦，10000火急，但係都講話其實有3個方面上面可能都要去處理，譬如心靈上、技巧上、經濟上3個啦，已經即係其實有冇話啲建議真係佢哋而家或者你先講下，你留意到佢哋喺呢三方面嗰個缺失係點樣？邊一方面可能係最緊急嘅咧？ 其實咧政府係知道係緊急嘅。不过咧，即系嗰个速度咧，就未配合得嗰个实际情况啦。咁你睇翻佢施政报告，其实已经提出咗话会有24小时嘅照顾者热线啦。咁但系由上年10月施政报告到而家，咁而家嗰个情况咧就去到热线就招标承办商嘅阶段啦，都要可能系喺。未来7月啊、8月、9月先可以正式去推出啦。咁呢个要啲时间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热线里边能够支援到几多咧？咁呢个就系未知之数啦。咁所以我谂系即系政府都要喺短中长期嗰度咧。虽然短中期啦，长期就而家就唔适合住啦，因为好紧急。咁啊，短中长期嗰度可能要做多少少嘢啦。譬如咧，其实。我認知好多嘅照顧者咧，其實希望社會對佢哋嘅貢獻咧有翻一種肯定，咁呢個都係即係幫到佢哋嘅。咁點樣可以俾到肯定佢哋咧？咁我成日都話一個身份嘅認證，咁我

积金局提醒以工可扣税自愿性供款市民报税时填报。意大利总理称是否决定维持一带一路成员身份是言之尚早。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千禧年代啊，头先同大家讲紧咧照顾者嗰啲支援啊，咁大家咧系咪都曾经有试过做一个照顾者咧？你哋遇到嘅问题系啲乜嘢嘢咧？最想得到嘅支援系啲乜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嘅，咁睇下咧政府喺边一方面啊，能够更加系配合到大家嘅需要咧。啊，头先咧就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世荣倾紧嘅，你请翻佢出嚟先。早晨啊，李世荣。 系早晨啊，主持人，咁多位听众。 剛才就講到啦，即係話你都睇到啦，嚟緊啊，應該第三季嘅時候政府講就話會有一個嘅支援嘅熱線嘅24小時嘅咁，咁啊亦都話你就話建議啦，如果係俾到一個嘅身份認證咧，俾一啲照顧者嘅話咧，可能都能夠照顧到佢哋嘅需要。即係呢度我見好似都係照顧緊佢哋兩個唔同嘅需要嘅，一個可能係喺情緒上面啦，一個可能係喺經濟上面嘅。不過我都即係想問問啦，譬如講話第三季會有呢一個嘅支援熱線。你觉得是不是真的会是做到啦，同埋第三季先至有，其实能不能够解到燃眉之急呢？ 我想呢可以帮助到少少啦，不可以话完全冇帮助嘅。不过呢可以睇返一啲嘅数据啦，正如我早几日呢就做咗一个照顾者调查嘅发布啦。咁我访问咗600多人啦，当中呢近四成啊，600多人里面四成人呢，其实佢作為照顧者咧，每天照顧嘅時數咧係10小時以上嘅，咁所以大家就已經可想而知，其實幾困身啦。對於照顧者嚟講，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你長時間都冇自己嘅自由時間空間咧，咁其實個情緒上啊、心理上啊，一定係會有一啲即係負面嘅情況出現嘅。咁呢條熱線能否喺呢啲方面可以做到支援咧？咁我就認為其實實際上咧係。可以幫到佢哋嘅，可能係要提供一啲再進一步嘅服務，譬如暫托服務啊，你俾到佢哋有暫托，即係將被照顧者可能交俾一啲中心，暫時幫手睇住先。咁佢自己咧，照顧者就可能有翻自己 me time， 可能做自己嘢，或者佢唞一唞氣都好啦。呢啲都係好實質上可以幫到佢哋嘅嘢嚟嘅。咁但係熱線你唔係咁樣打電話去嘅啫，可能係傾訴嘅啫。但係傾訴完咗，即係佢又要翻去每日照顧10小時或以上咁。呢、这個唔係最幫到嘅方法啦。 我都好理解李世榮講緊咧，即係可能好多照顧者會覺得好似7/24啦，7日24小時都係照顧緊，照顧者呢個嘅角色，可能都係冇乜頭嘅。咁其實咧睇翻政府啲政策嘅話，因為舊年施政報告入邊咧都話會加強支援殘疾人士照顧者啲措施嘅嘛，即係包括咧就係頭先講嘅熱線啦，咁啊亦都咧喺暫托嘅服務上面咧都話會有一啲嘅提升嘅喎，而家咧殘疾人士咧就有170個日間啦，390個住宿嘅暫托名額，咁嚟緊咧就都會加60個嘅。咁喺經濟支援上面咧，嗰個嘅照顧低收入殘疾人士照顧者嘅生活津貼咧就會由2400元去到3000元咁樣，咁嚴重殘疾人士嘅特別護理津貼咧就會由2000元去到2500元，亦都設有一個咧就係5000元嘅聘請照顧者津貼啦。咁話嚟緊呢三項嘅計劃咧。都会在10月就开始恒常化，即系我见咧，好似就有一啲嘅讲法就会话，其实香港就唔系冇一啲，即系唔系完全冇照顾者嘅相关嘅支援措施嘅，不过就好似唔系好整全，或者大家去想去攞呢啲措施嘅时候咧，就好难。你见到个情况系点样噶？ 呢个系事实嚟嘅，刚才你都讲咗一套政府而家做緊嘅嘢，確實如果你睇翻裏面而家嘅狀況咧，係不理想嘅。譬如喺暫托方面啦，其實係有呢啲社福機構咧去幫手提供呢啲服務，不過而家個使用率咧只係得50%左右嘅。 嗯， 呢個政府都知道嘅，個使用率偏低，原因咧就係佢嗰個暫托服務個配套啊。令到照顧者好難用得上啊！包括可能佢要跨區，咁一跨區咧就變相又要講埋交通配套嘅問題啦。咁所以令到照顧者咧喺呢方面咧係使用係會卻步嘅。呢個第一，第二咧，你剛才講經濟方面咧， 就其實是2400元加到3000元那裡呢，咁呢個係我哋講咗好耐㗎啦，即係個數額上就津貼額提高。咁但係問題嚟啦，有幾多照顧者而家其實可以申請緊呢？我可以話俾你知，全香港呢而家保守估計呢應該有40-50萬名嘅照顧者，當中只有10000人係可以申請到呢個照顧者津貼。原因呢，政府已經講咗啦，如果你照顧者你攞緊政府公共福利金，譬如傷殘津貼，譬如生果金，你就不能夠再申請呢個照顧者津貼啦。咁所以變相呢，我有好多照顧者身邊呢，正正就係可能佢係以殘護殘嘅，即本身佢自己都可能攞緊傷殘津貼，佢照顧家中裏面可能都係即行動不便嘅被照顧者嘅時候呢，佢只能夠用自己嘅積蓄或者家人親戚嘅支持去做照顧者嘅角色囉。咁所以其實你剛才講暫託又好，或者個照顧者津貼都好呢，係有嘅。不過簡單嚟講，使用嘅人數能夠受惠嘅照顧者人數係好少好少囉。 嗯哼，咁其實可以，你有冇啲咩建議可以，即係係咪應該整全呢一啲資源呢？即係你話要跨區，咁可能呢有啲人就用唔著啦。咁但係嗰個嘅服務擺咗喺度，其實又唔係成日有人用，好似呢度係咪有一啲資源嘅錯配，甚至乎有啲浪費喺度，點做好啲？ 嗱，而家使用率低咧，即係可以咁講係有啲浪費嘅。但係點樣將佢提升翻咧？我哋嚟緊喺立法會咧，今年都成立咗一個照顧者嘅小組委員會，我自己又擔任咗主席啦。咁我已經講明啦，我就係要去細節去睇到而家暫托服務究竟點樣可以完善佢，係咪需要政府可能係增加啲交通配套協助？照顧者，讓佢哋真係用得到呢啲我剛才講咁有用嘅暫托服務啦，係咪？咁另外咧係經濟嘅支援咧，其實係頭先我講啦，可能係比較長遠啲嘅。但係如果簡單啲嘅，就係可能上一節我同大家分享過，我希望政府推出一個照顧者通行證，讓其他譬如商界啊等等咧一齊去支持呢一班嘅照顧者，包括其實我已經同一啲公共交通嘅機構咧去傾過，佢話如果有一種即係有一款嘅照顧者通行證係大家係認可嘅，即係無論社福界或者政府係認可嘅話咧，佢係會願意係提供好多優惠俾照顧者嘅。咁但係大前提就係有呢個嘅認證先得啦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我明白嘅，政府一講錢咧，其實就都要睇住整體嗰個財政嘅運用，呢個我理解嘅，因為大家睇條數唔細，如果40多萬人一齊去申請呢個3000元照顧者津貼，咁其實香港係嗰個財政壓力係承受唔到嘅。咁我明白嘅，不過就係會唔會有其他嘅替代方案咧？就係好似我講嘅照顧者通行證，揾其他即係人士一齊去幫呢班人。同時間咧，照顧者通行證咧，亦都係對，我剛才講啦，係對佢哋一個社會嘅肯定啊。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因為其實佢哋而家覺得自己係無名英雄，社會冇人關心，冇人理會佢哋嘅付出，佢哋自己喺默默喺後面不斷喺度做照顧者嘅角色咁樣嘅。 其實咧，嗱，我見到有啲議員咧就比較具體啲咁樣去建議嘅，就譬如講津貼嗰度咧，就話希望嘅起步點咧嗰個名額啊，點都要去到50000到60000個，同埋除咗話個照顧者個定義咧，一定要好清晰啦。咁亦都話支援嘅範圍，除咗係長者、傷殘人士之外咧，要加埋精神病者啦，同埋係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嘅咁。呢啲你又點睇咧？係如果真係要去做嘅話，點樣可以具體啲幫邊一班嘅照顧者？ 其實無論佢哋照顧係邊一類人嘅被照顧者都好啦，只要佢哋係真係去投放時間係做照顧嘅呢種工作嘅，而達到一定嘅時數嘅，咁其實我自己頭先講嘅照顧者通行證咧，就係咁樣去釐定嘅。我嘅建議係需要咧係做一個評估嘅，包括照顧者有冇呢方面嘅能力、技巧、時間嘅付出，要一定嘅達到一定嘅要求咧，先可以申請照顧者通行證嘅。而申請到照顧者通行證嘅人士咧，其實係有資格咧係申請呢一個嘅照顧者津貼嘅。 好理解。 咁呢個係有一個 機制去做嘅，唔係話冒冒然，我照顧緊自己仔女，我就係可以申請照顧者通行證，並非係咁樣嘅。 好啊，多謝曬你，李世榮，同你傾到呢度先。咁大家對於呢個嘅話題咧，有啲咩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電話旁邊有梁生喺度啊，早晨，梁生。 啊，早晨你好啊，啊張小姐。 想 我本身係個收診人士嚟嘅。 嗯。 咁我哋都通常都見到好多時啲長期病患者，譬如精神康復者啊，或者啲輪椅人士啊，或者啲叫做啊啲視障人士咁樣，好多時佢哋都需要有照顧者陪同佢復診啊各方面。好多時發覺咧，通常咧政府喺呢方面嘅照顧係覺得係嚴重不足嘅，因為你知道就好簡單講句。視障人士都好大部分視障人士咧，都可能自己照顧到自己出行方面。但係對於一啲精神康復者或者長期病患者咧，有時佢哋未必真係自己照顧到自己嘅。尤其是喺交通安排上面咧，係非常之困惑，因為一個照顧者仲要俾全費嘅交通費咧，其實係一種非常之大嘅負擔嚟嘅。咁我覺得建議個政府首先行出第一步。所有照顧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或者精神康復者的照顧者咧，應該獲取得同傷殘人士同等的待遇，就是用一個特惠的交通。咁嗰個證係跟個傷殘人士走，唔係或者被照顧者走，唔係跟個照顧者而走啦。即係話，如果一個長期病患者、精神康復者或者長期病患者照顧。長期病患者或者係傷殘人士，佢本身已經有一張嘅殘疾八達通。如果嗰個照顧者只要跟住呢一個傷殘人士或者被照顧者出行嘅話咧，依、這個傷殘人士嘅登記，佢今日通咗，我發俾你個作用啦。 好啊，好啊，多謝曬梁生嘅建議啦。梁生咧就關心到啊，照顧者出行嘅時候個交通費嘅問題啊。電話旁邊仲有謝生喺度啊，早晨，謝生。 我諗咧，即係為我爸爸好感恩啦，即係。我爸爸喺上個月，即係我哋爸爸係長期嘅病患者嚟嘅。公安咧，我爸爸咧就經常都有出入醫院，即係睇醫生啦咁。公安咧有一日，我爸爸咧突然間喺屋企，即係患咗金症病。我細佬啊，好似嚟咗香港同佢照顧一個月到啦。咁我爸爸就突然間咧就急症送去醫院度咁。一個鐘頭咁啊，就咁就嚟過咗身啦。咁即係我覺得咧，有我嗰陣時，我爸爸住喺新界嗰啲村落嗰啲村屋嚟嘅。好在咧就咁啱我細佬啊可以申請到落嚟香港探佢咁，同埋佢照顧。咁我爸爸就唔使一個人咧就咁樣喺屋企咁啊過咗身咁啊。啱啱一送咗去一唔夠一個鐘度咧，我爸爸就已經離世。 謝生啊，咁即係話其實如果喺嗰個嘅即係如果真係爸爸有長期病患嘅時候，要揾人照顧佢，可能屋企人咧大家都要有個協作，要協調先得喎。 我屋企人，我細佬啊，我啲侄仔啊，全部都要翻工啊，要工作啦。咁佢啊咁啱啊，即係一個人住啦。有時特別係住啲新界啲村屋，好在咁我細佬就都感謝上帝啦。我哋因為我哋信耶穌嘅，咁所以就啱啱咧就嚟到我細佬嚟到香港探佢咁啊。 好啊，多謝曬你啊，謝生。咁謝生咧都講到啦，即係照顧長期病患者嘅時候咧，屋企人啊都有個協調先得。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講下大家嘅精神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由立法会议员郑永信主理的体坛你有 C， 今个星期请嚟杰志项目及公关经理伍海恩，同大家讲下香港球坛。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浸信会外群社会服务处咧，同香港教育大学咧就做咗一个港人失眠与情绪健康状况及自助课程成效研究啊。咁结果咧就发现啊，三成以上嘅受访者受中度至非常严重嘅抑郁、焦虑同埋压力困扰。咁教大咧就话，失眠困扰嘅程度越高咧，整体嗰个情绪健康嘅状况咧就比较差嘅。咁究竟嗰个嘅情况系点嘅咧？我哋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陈嘉诚博士同我哋讲讲啊。早晨啊，陈嘉诚博士你好。 早晨，主持人同埋各位观众。 你好啊，嗱，头先咧都讲到啦，就话啊个研究咧都发现有三成以上嘅人咧系受中度至非常严重嘅抑郁、焦虑同埋压力嘅嗰个困扰啊。我见旧年都有做类似嘅调查噶嘛，同旧年嗰个数据嚟到去比较嘅话，今年有冇啲咩特别嘅地方我哋特别要注意啊？ 我哋其实都见到今年嘅情况都系相若嘅。其实今年正如你所讲啦，受到中度至到非常严重困扰嘅比率咧，都系达到三成或者以上嘅。咁而另一个比较特别嘅咧，就系我哋今年亦都喺旧年十月至到今年三月咧，访问咗有358位咧受到轻度至到中度睡眠困扰嘅成人嘅市民啦。咁我哋都发现咧，其实如果佢哋嘅失眠嘅困扰程度越高咧，佢哋整体嘅情绪健康都系比较差少少。所以大家都是要留意他们的睡眠的质素的。 嗯哼，你刚才讲话跟去年的压力啊、抑郁的情况差不多，其实算不算严重的现在？ 而家我哋都見到，其實如果係自己評論自己係抑鬱咧，係達到中度至到非常嚴重咧，係有37%。咁而中度至到非常嚴重嘅焦慮咧，係去到48%。咁所以呢啲數據都係非常之值得關注 嘅。嗯哼，頭先話咧，即係可能失眠嘅程度咧，都會同頭先講緊啲情緒健康有關係啦。係點樣揾到嗰個關聯係點樣啦？同埋如果我要改善嘅話，有啲咩方法咧？ 我哋其实都头先我哋访问咗嗰个嘅轻度至到中度睡眠困扰嘅市民里面咧，其实我哋见到个比率咧，其实都系佢哋失眠困扰程度越高咧，佢哋整体个情绪健康都系比较差少少。咁其中咧有73% 嘅市民咧，其实佢哋都觉得咧，佢哋嘅生活啦系有中度至非常严重嘅影响噶。咁当中可能系包括咗佢哋喺生活各个范畴啦，佢哋嘅工作岗位啦，生活嘅角色啦，都系唔能够是发挥到，甚至是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的。所以呢，我们都真的要留意一下我们的健康的睡眠质素，还有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很紧张的身心状态呢，而令到他们的失眠成为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 是，但其实这件事可能大家都会互为影响的嘛，即是我越紧张或者我那个抑郁、焦虑、压力越大的话，有机会都是导致失眠的原因，会不会那怎样处理呢？好像找不到个切入点。 其实我哋咧，通常我哋引发我哋睡眠失眠咧，都会有啲嘅诱发因素嘅。咁可能会系一啲嘅生活嘅突变啦，可能系一啲嘅疾病啦、亲友嘅离世啦，或者系一啲交通嘅意外啦。咁又或者系啲人生嘅转变嘅时候咧，例如升学啊、退休啊、结婚生育呢啲比较人生重大事件，呢啲压力嘅事件之下咧，其实都可能会诱发到一个失眠嘅情况。咁但系咧，其实正如你所讲就系咧，其实可能我哋会有啲嘅维持嘅因素咧，会加剧个失眠嘅。其实就系我哋，例如一些不良的习惯，例如可能是在床上去玩手机，又或者睡在床上仍然在思考那天未解决的问题，这些不良的习惯其实是会再加剧我们的失眠的情况，而变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的。 现在有没有留意到可能哪一类的市民他们是特别容易受这个失眠的情况影响的？有没有针对性地帮到他们呢？ 而一般嚟讲咧，其实失眠人士都会有通常有啲嘅大忌啦。咁就例如系佢哋，譬如系晚上面嘅时候咧，都系身心紧张嘅状态。可能佢哋情绪咧系长期都系比较焦虑啦，又或者身体咧比较绷紧。咁佢哋咧其实系会令到佢哋大脑咧系唔能够正常咁样去休息，咁而从而咧系好影响佢哋嘅日常生活。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譬如晚上面嘅时候，咁尽量可能都会做一啲嘅拉筋啊，又或者呼吸嘅练习。咁而咧就可以幫助佢哋咧留意到自己咧，其實係唔係會有個住喺一個緊張嘅狀態啦。咁嘗試喺將睡房咧當為一個睡眠嘅地方，咁就唔好盡量咧避免去做另外一啲，例如係玩手機啊，又或者其他咧係唔係睡眠嘅 嘅事情咧，咁就可以減少佢哋睡前嘅一啲嘅困擾同埋嘅一啲思考，咁可以亦都可以注意一下自己嘅情緒管理啦。咁慢慢咧去提升佢哋嘅身心健康咧，就可以令到佢睡眠質素更加好嘅。 嗯，其實整體嚟講咧，研究團隊有冇話對於香港個大家嗰個嘅精神健康服務啦，或者政策咧，有啲乜嘢諗法咧？ 其實我哋今次咧，甚至會。爱群社会服务处咧，其实佢哋系提供咗一个线上嘅自学资源啦，一个网上面嘅睡眠治疗嘅一个课程啦。咁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咧个需求系好大嘅，喺我哋嘅网上平台咧个使用率咧系不断咁样去增加啦。而今次我哋线上嘅睡眠课程咧，亦都系个成效，亦都见到系可以真系帮助到我哋市民大众去改善佢哋嘅睡眠质素。咁所以我谂线上同线下嘅服务可以互相配合啦，预防胜于治疗。咁尤其是系失眠咧，通常都系我哋情绪病咧一个比较容易观察到嘅症状嚟嘅。咁所以咧，就市民可以趁喺佢哋嘅失眠情况未恶化嘅时候咧，咁尽早去善用一啲睡眠嘅自学资源啦，建立佢哋一啲比较正确嘅睡眠习惯咧，咁可以帮助佢哋咧舒缓佢哋嘅失眠嘅问题嘅。 好啊，多谢晒你，陈嘉诚，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先。陈嘉诚咧就系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嚟噶。今日嘅千禧年代咧时间都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8:0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有千禧年代。